这里有你啥事儿啊？老实当你姨太太得了。 姨太太怎么了？我吃香的喝辣的，我没事逛戏园子，太和着呢。说不定哪天我还得请你们去给我唱堂会呢。 哎，东西兄，我有几兄。 Thank you.

走的什么呀？水当尿裤子，双下山啊什么海， 下什么门 粘上，出来。 好嘞。 看出去。 我也不去，去当小

远望那十里亭，痛断心肠。听众朋友，张君秋演唱的京剧《西厢记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